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张清芳《大雨的夜里》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，对于很多年轻的歌迷来说呢，认识张清芳可能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的。今天的第二首歌来到的是南拳妈妈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东山再起》，这是由周杰伦、还有方文山以及南拳妈妈的弹头共同合作写成的，而且啊 ，MV 的剧本呢更是周杰伦亲自操刀的。 下课总是离我们好近，但学生时代早已经远离。曾经何时我也变成了明星，只是没有那么光鲜和亮丽。其实我想当中心，其实我想当钢琴，但是我会担心有人叫我签名。将来都不敢相信，还是我去做生意，把他们的 梦想交给你。 当明星没有这么容易，除了实力还要有运气，把秘密看你云淡风轻。 南拳妈妈随着团员陆续的单飞，然后发行了个人作品，离开了六年之后呢，再添了三名全新的成员，是以四人组合的形式呢重返歌坛。这应该也就像他们这首歌说的，他们是要东山再起了吧。 OK， 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，可能很多人对这首歌名比较熟悉，但是对演唱他的人呢有点陌生，来自于医学历他的成名曲《不穿高跟鞋》。

人潮中漂泊，纵使历尽沧桑，可畏惧浮沉风雨浪。 曾和你靠着梦想中处在天 潮滔滔过，仍然在找答案。一生有几个梦与盼望。真爱永久不息的真，苦与乐人在纯真的心， 仍和你盼望幸福的脚印，风烟中给你无尽慰问。 人潮滔滔过，仍然用心爱着你，不必计苦与乐，爱与恨。人潮滔滔过，仍然用心爱着你，不必计苦与乐，爱与恨。 张学友还有黎瑞恩的粤语歌曲《长流不息》，这是由简宁作词，顾嘉辉作曲的歌。其实算一算啊，张学友跟女歌手对唱的歌，好像是要比其他的三大天王他们跟女生合作的曲目要多很多哎。OK， 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。哎，这首歌还是很值得推荐一下的，这是电影《再见再也不见》当中的主题曲，歌名呢就叫做《再也不见》，而演唱的人呢是片方特别邀请到的天后孙燕姿，她呢为这部电影跨刀献声，这也是孙燕姿离别了七年之后呢首度的为电影发声哦。 能错的都已错过，重演是否会痛得更熟练，该在的都已不在，若不辞而别，是否遗憾就能拖延，都是背影，何必回见熟悉的泪，陌生的脸，不断再见，还能说多少遍，已经尘封的能不能视而不见，不敢再见，不想再面对面，只为了当是傻傻的一眼，不管你在或不在，我爱或不爱，不想就不算也不甜，熟悉的人远在天边，陌生的情在眼前，不断再见，还能 次才会杜绝思念，喷多少烟就能平息泪点，再用多少年去摆脱从前。原来再见就是再也不见，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。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，已经尘封的不能视而不见。不敢再见，不想再面对面，只为了悼念往事写下 再见再也不见的主题曲，除了吸引到了孙燕姿的加盟，还邀请到了青排的词神林夕特别量身打造歌词，还有新加坡的音乐制作人呢啊，也是孙燕姿的老搭档李伟松来担任制作。再加上孙燕姿这种干净的纯粹的歌声，搭配电影的那种纠结虐心的片段，应该能够很好的将电影当中的那种主题情感呈现给所有观众吧。OK， 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的《握不住的他》。这首歌是由他自己作曲，但当时呢是写给潇潇的，而在10年的时候呢，他又将这首歌重新的编曲，然后自己拿来演唱了。 银白岁月呀，映照的脚呀，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，泥沙挣扎浸湿眼角，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啊。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，又无力又疲倦，付出爱的代价无力自答，心放不下，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。放下也罢，